菩萨发起财经未来财中就要信南极信雷人以所自取有此经典发菩萨形象世人艰难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成日夜以本神力庇护世人尊乃地神护法等子民佛法呢是由你受慈天呢天神是拥护你希望你成功希望你早日悟道乃至作佛利益众生所以有这个地神护法品这个地是南阎化台那个地地必有神水亦有神火亦有神所以地是有神的但是向来护你得人天的利益所以说你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烧香赞叹地神的护法呢令你得十种的利益所有土地都奉养家宅平安善忘上天现存的益寿所求如意一共有十种的利益就讲是在家人供养地藏王菩萨呢地神就令他得十种的利益那么未曾讲的受行人呢现在就再讲受行人福德佛言坚落地神福德得意阿世尊未来世中也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所自处他所自那个地方有此境天有这个地藏菩萨观音像有这部经不容易啊好多人都冇咗这部经有这部经及菩萨像或者数地藏菩萨的圣像有此境有菩萨像那有得境境就有独格有菩萨像菩萨像很恭敬啊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的确是受地藏的法世人艰难转读经典修行之名受啊读经不懂会受咯你读普门品就跟观音菩萨受咯读地藏经就跟地藏菩萨受咯读这个金刚经啊他们你跟释迦牟尼佛受咯所以世人艰难转读这部经读经是解义啊解你的欺行欺行你咪会受有受就有正假如你肯受行呢冇福一受就变为有福短受一受就变为长受愚痴一受就变为聪明凡夫一受转过来就变为圣人所以有受就有正世人艰难转动这部经呢不是读其文呢解其意呢从意起行这个就受了世人艰难转读经典供养菩萨那么呢以这部经来修行呢他以何人来施以地藏菩萨为师父供养地藏菩萨恭敬尊重赞叹地藏菩萨所以供养菩萨转读此经这个就受行人这个受行人那面呢地坚牢地神又怎样来护他法呢 我上一夜啊，我从日至夜，从夜至日，昼夜六时，我都嚟护呢个人嘅法。啊，呢个人啊，供养地藏菩萨，受呢个地藏嘅法门，以地藏经为修行，咁佢就修啦。佢都修行，我哋拥护下。所以我成日夜，从日至夜，以般神力，呢个地神嘅见罗地神。你不可能近啲人，但是他有神力，他有他那个地神之力，帮着释人。他这个神力不是现在有的，一过去都有了，有了很耐啊，用帮释这个神力来用维护此人，啊，拥护这个人。拥护这个人做什么？拥护他修行办道啊。所以一人犯道就自献犯供，三分修行，七分护法。我们不需要无食无住，只要你肯修行呢，自然那个护法自献菩萨，护法韦陀菩萨，护法伽蓝菩萨，七分修行，三分修行，七分来护法。啊，连个地神都用护法。那这个地神以本色的神力维护世人，咁啊地神呢个力量咧，啊好大咧，乃至水火盗贼，假如有水在啦，啲水唔入佢屋，唔入佢个厕所，喺呢个受行人啊，诶乃至火在，火烧到佢嗰个地方咧，呢个火就停止啦。火有火神啊，火神就敬地藏啊，诶呢个受行人咧，佢唔敢。烧佢嘅地方，啊，乃至水灾、火灾、刀拆，刀拆咧，呢个地神拥护，拆攞打劫，就打劫嗰啲，不义之人，或者打劫咧堕儿嘅人，所以劫富债贫，你即管嚟打，但系你唔好打劫呢个受行人，佢供养地藏啊，受持此经啊，以此经嚟受行。你不要打劫下，所以乃至水火盗贼，大患啊！伤人的身体啊！这个人的身体啊，天灾横祸啊，受了损伤。这个人受行靠这个身体，你损伤这个身体，佢点样受呢？例如我哋人咧有眼睛、眼看症嘅，啊，你伤这个眼又点样看呢？例如佢有耳朵。耳朵就闻翻啦，经盲佢个耳朵咧，佢用咩嚟闻翻？例如佢结构唔错，靠呢个四肢一体，哦，你令个手足都受损伤啦，佢点样结构辅助咧？所以呢个地神护法，唔俾呢个大患伤害呢个人嘅神啊，护佢法。小患咧，小患就伤物啊，像呢个物质啊，呢、这个物件啊，物嘅财物嘛。哦，我哋买哦，俾嗰啲虫子咗咯。哦，呢个就消亡啦。或者啦，呢、这个屋啊，俾白蚁蛀烂咗咯。呢、这个消亡，消亡就伤物，大亡就伤身。冇咗呢个大亡，身体康健；冇咗呢个消亡，财物唔会损失。一切恶事。恶人之事啊，恶人有冤嚟，唔会用呢个恶事嚟嫁在呢个受行人嘅身上。咩恶事啊？俾人打，俾人骂啊，俾人冤枉，呢啲都系恶事嘛。一切不宜以恶事悉皆消灭。哦，咁样咧，呢、这个地神啊，假如咧。普通的百姓供养地藏王菩萨，他令你得十种的利益。假如你是受行人受持此经供养恭敬菩萨，地藏地神的力的一夜来护你的法，一切恶事解释消灭。地神在佛面前来发现嘛，在一切佛面前来发现，又在大释天王面前大释天公来发现嘛。所以佛咧就靠呢个地堅牢地神，佢名字堅牢。 继承一个名嘛，用这个名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地神，他的名字叫天乐地神，坚固世界坚固，牢不可破，这个牢就不可以破坏他那个世界，叫做天乐地神。以大神力之神小结，地神呢，你这个神力再大，其他地神都有神力，但不及你。什么奇异的地神呢？除了我们南阎浮提的地神，还有塞牙贺咒的地神呢，还有北俱卢咒呢，还有那个动性神咒呢，还有别一个地球呢，一个地球的一个地，一个地的一个神啊，望着这个虚空，这个圣兽，有个圣兽 就有地，有地有神啊。但你这个神力啊，可大可大，其这个地神呢都不及你。知神小及，何以故？炎浮土地色蒙以乎？大战解释：不南炎浮提啊，呢南炎浮提咧系炎浮氏嘛，嗰、那个氏就好大，氏中之王，啊得冇人见到，唔系冇人见，冇风见到，但佢喺边你知道南炎浮提？以事得名，所以佢个事影影咗呢个月亮呢后，月亮呢后啊，尤其是八月十五啊，发现呢个月亮在清洁嘅，我哋一望佢后一望明月，啊，明月呢后有个事，呢、这个就炎浮提事呢，但我哋嗰面就冇科，所以见唔到，因为佢唔系普通嘅事呢，系事中之王呢，边你见到啊？啊！你用乜嘢掟咗佢？你南面浮底人坏到极，啊！佢唔会俾你见啊，因为佢事中之王，人之炎浮呢个土地啊，南面浮大嗰土地嘅地神色蒙以乎，色蒙蒙啊蒙呢、这个坚牢地神嚟拥护啊，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福马宝贝从地而有，大人以力呢？那这个南阎浮提，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啊，地面有草，草原畜牧的地方就好了，北方的人就畜牧嘛，所以一定有草。在南方这个山也有草，木就是木，是木的材料嘛。沙呢啊，海这个应来啊，包石屎一定要沙嘛，石就石头嘛，系咪？呢个草木沙石系边个从地而有？系地神之力嘛。万一呢个道道即水道啊，水道北方属木，道啊包含木嘛。北方人食木，南方人食道。马就芝麻嘛，竹就竹丝。尾就芦苇嘛，谷嘅就五谷嘛，买嘢去咗个壳就系买啦，去壳就成买，还有宝贝、金矿、银矿、石矿、铁矿、铜矿，还有珊瑚、琥珀、珍珠等宝，总言之，从地而有咧，皆因你亦。但你地神嗰个力啊，令呢个地下又有草木啊，地内又有嗰个宝贝，系咪利益贫生能带引利益？又当清扬地藏菩萨利益以前，咁啊！你地神呢已经系利益有情啦，利益众生。他们的还有呢当文这个职清扬赞叹地藏利益之事，利益众生之事，你都来赞叹，不知赞叹你护法就帮忙帮忙啊，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之事，所以以至功德甲以神通百千倍以上分的地神，你这个功德利益人就有功德，功德呢 是属于佛嘛，我们拜佛有功德，拜佛的功德，哎，念佛有念佛的功德，见佛有见佛的功德嘛，啊，咁咪向正有向正的功德，所以呢个功德，地神的功德就护法，你以至功德合以神力，神力就自己本人有神力嘛，好似我哋人咧，个个都有啲力，有啲100斤都跳得起，有啲50斤都跳得起，啊，我哋就神力啊。非神就有神力，菩萨有神力，罗汉有神力，甲意神通，神通都是神力嘛，百千破以上分地神，你这个天罗地神啊，虽然很累性啊，但这个神力好大，这个功德好大，一千破比平常的地神呢超胜，平常的地神呢不及你得百千破以上分的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浅读是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是受行者，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宜以是切勿而已。啊，呢段文呢系释迦牟尼佛勉励呢个见罗地神。哎，如来灭度之后啊，如来就离开呢个世界，如来就别一个世界成佛。啊，呢个世界现阵啦，抛咗别一个世界又成佛，所以千百亿化身啊，如来灭而不灭。咁呢日未来世，如来离开呢个南阎浮提啊，咁啊到别个世界咧，系咪嗰阵时咧，如来个法呢都还在世间，都还有人修行啊。所以正法是一千年，正法一千年，万法一万年，都是有法嘛，不是没法。所以现在我们没法啊，离法3000年都是有法，还有学佛法，还有佛法在世间，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这个男子女人是有善根的供养，将恭敬、尊重、赞叹、神供养、礼拜、口供养，南无地藏王菩萨；耳供养就恭敬，还有六尘供养、五尘供养、色性也未出、灯头果乐，这个就五尘供养嘛。供养菩萨，不但供养菩萨啊，还有浅读是经，将这个地藏经读。读到熟，将佢个道理吸收起嚟，见得入身。系嗰阵时咧就解义，好似食饭啊，吸收佢个营养；食菜啊，吸收佢营养；晒太阳，吸收呢个阳光。将呢个经啊，唔好话啊冇功德，读咗之后有咗功德，你都唔知道。有啲人读经啊。智慧又害咗啦，不知不觉就生咗智慧。有啲人读经啊，煎锅都食唔长，佢话好彩，其实佛力加俾佢嘛。行到路，行到街上撞到车都撞唔死，佢话好彩，不明中都加俾你嘛。所以咧，及转读是经，将敬重呢个妙理读熟，领会咗，入咗自己嘅心啊。解义就生智慧嘛，就转读是经。解义咧，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时受行者，但读呢个地藏经读到熟啦，嗰阵时咧，对呢个地藏经二种咧相应。咩相应咧？相应啊，有啲见识读唔出到，呢个见识相应，有啲文性。帮有参加向咗打中讲啊，佢又开咗门。呢个文性嘅相应啊，有啲行步路喎，跌到脚趾都损咗咯，佢又唔做到嘅。呢个咧叫做一时相应啊。六祖菩萨就王维五祖求法8个月仲买啊，仲得咁上下。五祖就问咯，买熟未？ 蚂蚁已经熟了，被牵晒着啊，咁样嘅，佢哋蚂蚁就种到熟了，牵一个晒，晒只屎啊，牵一个师傅嚟证明，牵一个蚂蚁晒嚟晒，晒得到烫嘅咪买咯，啊，有师傅证明嘅咪明心见性，所以一次修行，呢、这个一次修行啊，妙就了不得。所以我哋修行啊，唔好错过机会，唔好失呢个机会。咩叫一次修行啊？我哋呢部《地藏经》啊，讲咗十次都有多。我一讲到嗰次咧，我就头痛啦。咩叫做一次修行？而家全部《地藏经》翻边一件事啊？揾边一句叫一时修行啊？念地藏菩萨叫一时啊？啊，诵经叫一时啊？啊，灯河果乐供养就一时啊？啊，发地藏愿叫一时啊？你发啦，你咪发地藏愿。地藏嗰个愿，地狱未控晒不成佛，啊，咁样叫一时啊？发几多个地狱都唔控啊！众生道尽，放正菩萨，你发愿呢？发几多愿呢？众生一个都没人做到的，所以但以地藏经一时修行，这个一字我们今天有因缘不妨解下。一时修行，我们记得华严经有句话，得一向之勤求佛道，得一向之，自然即是心人一而明咗自己嘅心咧，就做嗰事咯，勤求佛道，呢个就一次修行。啊，佢又冇讲明边一个一嘅喎，都唔见你得一向之勤求佛道，嗰、那个讲得再好，就我哋未曾得一向之啊。如果得一冇得呢个一向呢个智，智即系心人，哦，向呢个心。那時候就摸到路頭，勤求佛道，但你未曾得一明心啊！啊，你用功啊，受得幾受用眼瞓，受得幾受咪疲勞啊！咁樣受得幾受咪休息瞓覺啦？點樣勤求佛道啊？有個得一向之啊，佢摸到佢啊，佢就一直向落佢，昼夜六時。佢啲現前，佢唔會離開嗰個道，都亦唔會離開佢嘅。所以通知一到呢個江行，見到鄭子啊，到一以貫之，鄭子哦，通知就出去。佢咧就唔做呢個道，得一向之勤求佛道。嗰啲學生啊，問啊鄭子啊，方才老师讲乜嘢嘅？佢话唔到一语贯之，你又哦一声。到底你哋一个人讲，一个人答，你哋讲乜嘢嘅？啊，曾子知道佢哋系外行嘅人，外行嘅人唔可以讲内行嘅事。不如咧，大一碰头，不论圣相，不如大二碰头啊！大二封侯呢，嗰陣時就講一句，父之之道都重視而已。父之就講孔子嘛，孔子呢個道啊，忠更忠，師都寬師人。其實呢，就變咗唔係得一，變咗兩個啦，又忠又師。但係暫時冇辦法對佢講嘛，就得一向之勤求佛道，嗰句話講唔出嚟嘛。孔子话唔到一以贯之，但之唯有明白咗啦嘛，哦一声，讲唔出嚟嘛，花化境讲是花非之量，分别做事所难知嘛，若果用呢个分别心嚟分别佢啊，结分别一演咧，加之满世间，皆而且离不真是共度量。不能测出字，唔可以讲噶嘛。所以呢个暂字的确系聪明，系咪？妙果奉顶，从来不推善良， 没有大雨风号论声论声啊，光着了夫妻之道啊，忠心义意啊，你哋对做事要尽忠，对人要宽恕就得噶啦。其实咧，呢、这个咧就唔系一咯，变咗大二咯。德一向之勤受得都，故时好到大德，从呢个地方啊，就摸到摸到个道，摸到个道咧，佢然后从嗰个道嗰次受落去啊。那人呢个法常禅师去见马祖，师父如何是佛呢？马祖咧就讲即心就即佛，佢、就领悟咗啦，领悟咗咧，佢就即时就放假走啊！师父唔使趁近，走到去四名咧就自茅棚。治茅棚啊，都唔治得治得几多年呢？治茅棚，治吧。后来马祖就知道啦，就叫一个和尚去，对佢讲：你见到咩消息就治茅棚嚟用功，就答你向之勤求得功。怕我问马祖如何是佛，佢话即心即佛咯咁样。我就话我而家我就用呢个功，即心就系佛啊！我时常即嗰个心，你嗰个心唔即，连佛都唔见埋啊！嗰、那个心一动个念头就唔即啦，动一动就唔见咗啦，动一动就点样即，动一动就变咗啦嘛啊！我唯有唔动，我唯有将缘绑嗰个心，揾份绑来不动嗰个心，哦，呢、这个就系佛。所以我咪用呢个供咯，咁样。但呢个和尚咧，又嚟弄啲去头。我近来马祖个佛花又别喎，点样讲啊？佢唔系话讲即心即佛，佢讲非心非佛喎。呢、这个法上禅师话：借老汉要画人都无去在，任下非心非实佛。我借个地方啊，即心即法，你就得一向之勤求不到，任你点样嚟改佢咧，都改佢唔到。即系一时受行。咁呢个和尚翻嚟对马祖讲啊，话马祖马祖，佢话任你非心非法，佢自己都话你即心即法。马祖啊好啊。埋之属意喎、啊，佢治呢个埋四名散呢个埋之啊，已经熟咗咯。马祖证明佢埋之属意，所以佢修行都无多知嘛。佢能够一领会咗，一见咗，佢就喺呢个地方一直入去。在古人讲咧，叫做一望深入。咪就呢个道理，就一次修行，即系一望深入咁样解嘛。即系一望深入咧，就唔需要多啦。我哋一望深入就到家啦。若果你多望啊，而家我哋嗰啲人咧就多望啊，念佛又识会念下，持咒又识会念持下，讲经咧《金刚经》《弥陀经》呢部经又识讲。那部经识讲，嗰阵时咧就唔系一个忙咧，都唔知几度忙咯。有啲咧还有求福，有啲咧还有咧，做乜做乜？呢、这个都唔系一门深入，既然唔系一门深入，点可称为一次修行？一次修行都讲唔通，系嘛？华严经咧又讲。得一向之勤求佛道，有啲人讲呢？世昔日啦，呢、这个佢子和尚，佢子和尚治茅棚嘅。而家你治茅棚咁样，你跟佢学。佢子和尚都治茅棚，治咗20年茅棚，治咗二十年茅棚嘅。有一日咧，实在呢个比丘尼。实在比丘尼就带着个粒毛 但是那毛呢就刀跟毛缝的。但是他叫我说话你来啊现在夜了你最多是指一宿啊地方好宽的你就再去了。他说我指都可以我问你一句你答得出我的指令你问呢问他一句。问他一句啊这样的了。啊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啊这个他知我这个他知不用你就走。实在不用你就走。啊后面他知我上来惭愧。哎不要个不用你来问我一句我都答不出来。哎这样就惭愧。我不然治矛盾治二十年矛盾都是没用的。人家问我一句都答不出。问我这个人不是和尚呢在那边有你呢实在边有你问我一句答不出我治这个矛盾做什么。啊二辈啊执文的行李啊明日的不治矛盾的参考。过晚呢这个骑骑南菩萨出来报门。大德大德你不要走明日有一个三身菩萨来对你摔破他明日有一个三身菩萨三身是肉身菩萨有一个肉身菩萨来对你摔破啊果然间呢天亮他就不走了如果不是骑南菩萨报梦一天亮他就走了天亮不走今天就等下呢果然间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啊叫做天龙禅师天龙禅师是法眼的法子来的有林寨头洞法眼啊梅影啊还有云望啊法眼的法子叫做天龙禅师来到这今天呢这个他知和尚啊就向这位大德讲啊大德大德昨日俾个表嚟问我，我答唔出嚟，而何事道？叫我道一句，我都答唔出。咁样今日咧，我希望你啊，老人家代我下个建议，我得啦。啊，而家我坐你个位置，你又当呢个表嚟，啊，你又带呢个笠，啊，呢个笠你唔好放下，啊，唔放下即表示唔恭敬咁样嘅。你问我。你问我咁咪我答你啦。咁咪果然间呢佢依和尚呢啊咁样就以指就为黑带人竹木咁样一行到入嚟以何事刀刀一句呢、这个天龙禅师将你手指一试起嚟啊佢就俾佢领会咗啦。领会咗啲时候呢佢就得一向之勤求佛道他就从这个地方用功用啊以后呢那是他的手管的嘛那是他的能趣的嘛啊以后所有的人来参学呢他老人家使的烧使的手指个个人都不做到是啊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佢子和尚他自从得天龙一指禅一生用受用不尽后来临死的时候呢他都是使着手指这个就得一向之勤求佛道以地藏观念经一事受行者嘛所以呢我们啊既然你有因缘能够碰到这个境界呢你不要错过一念相应啊就到了彼岸到了彼岸你就一直一路涅槃岸十方薄骑法你就不要回头一直这样可以送你到家叫做一世修行嘛我知道这个一世怎样解啊阿拜佛啊啊诵经啊诵经不是一世咯要坐见坐见诵见后见咯拜佛又不称为一世咯有早晨拜中午拜晚上拜咯所以一事修行呢不落尘点劫的嘛所以昔日有一个叫做秀才这个节秀才节秀才呢他是一个在家人但他都很用功 用功啊，咁咪有一日咧，佢用功就到出嚟参访名师，喺边一个名师开我只眼，自己有眼睛未人开，请人开啊！啊，佢抛俾佢抛到个石上禅师座下，石上石头个石，冰上嗰个上石上禅师，咁样咧。他有问法，释生禅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啊，我是这个折寿材，他说我很折的，折蠢的，很折笨的，他说我是折寿材，我是个寿材，我已经呢，我考试中了寿材，我是折寿材。这个释生禅师说考上不得，何方有折？考诶，上者都唔得，你又教佢折出嚟，折啊，折就大意咧，考就大意，考就得唔到咧，考上不得，何方有折咧？哦，呢、這个折寿材啊，当时佢就唔出道咧，佢向呢个石方禅师，就识得有修戒啊。个浙江偏招以河沙，浙江偏招以河沙，凡圣人义共一家，凡圣人义共一家，一念不生前太热，六根才动得被云遮，边随烦恼从障定，取向真义亦是邪，系嘛？随缘任运都无花碍，生死涅槃等空花啊！咁你师父就证明佢啊，呢、这个七方禅师证明佢唔出道。哦，从此咧佢就大忏啊，一世修行一直咁样修落去。所以呢个一世修行啊，我哋唔好错过咧。只要你啊，我哋爱爱人咧，啊一个就喊心啊，呢、这个好啊！或者更个好的大陆错过咗，第二咧就望呢个把握，一次修行咧就唔好更改啊，一下子咧炸得个温就咁样落去，叫做一门深入啊，华严经讲得好啊，得一向之恳求佛道，得一嘛，呢、这个一俾你摸到咯，系嘛？个个都是用一条修行者，所以万法归一呢，不可以讲得多，越讲呢就越糊涂，只有呢就直嗰句话来奉献给你，就得一向之勤求佛道。这个呢只有你地藏经本事，你读到边一句到你那个记共你相应，当然那个电掣一冧，那个光明就出来。嗰陣時咧，嗰、那個盲公啊，摸嚟摸去咧，就隻個屋企後摸個電帶摸唔到，後嚟摸到呢個門角啦，原來在嗰個地方一撳，前碌嗰個彈鋼咧都着咗，咁樣咧佢就從嗰個地方咧留意唔更改啦，係就嗰次用落去啦，叫做得一向之勤求佛道。这个你以地藏经本是一世修行者，释迦牟尼佛呢默龙点睛啊，提出来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啊，假如有人能够一世修行啊，摸到这个机关啊，一世为修行呢，今日你唔好辜负佢摸就摸到咯，一擦罗汉摸到，可能佢修行呢修二三十年，出水边临下保养性害，你地作天罗地神，以你个本神力而拥护之，你拥护呢个人啊，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宜以事，切闻其意，你至根要唔好令一切水就火就控在盗贼等在小偷等在乃至嗰面呢不宜以恶口伤人，乃至不宜以嗰个事 七门一一另个一俺五金另个一也不满呢啊一是俺的金刀一也满刀啊七门一一何方灵手啊上者不见不闻这个不义意思何方令他受呢令他跌一跤呢或者踏了落地呢或者他们无妄自在呢或者种种的苦恼呢何方令受怎么样呢这个地神啊好像叫我护啊大尊就说不是单单叫你地神一个人来护这个受行者非但以独护是人不是你一个人护亦有呢释凡天属亦有这个大释天王拥护一是受行者还有这个凡王拥护一是受行者都摸到摸到了就呢个了呢、这个咪一咯冇第二个啦你唔需再疑惑啦係咪所以古前啲人呢一摸到啲时候咯哦原来係佢就唔会疑惑呢、这个一时受行咁样能够一时受行呢那咪呢个大释天王哦大梵天王二十八天嗰、那个智献嘅见数或者骑南菩萨护法比陀自天见属拥护这个人个个都拥护这个人啊摸着路头啊所以古人讲修行无必修只有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就一时忧嘛他摸到了嘛摸到你要拥护他嘛摸到一刹那间咯摸到者但是保养性害都要二三十年了世子天见属的拥护是人何故得而是圣人拥护何故咁多有大释拥护梵王拥护二十智献来拥护呢何故得而是圣人拥护大有渐赖地藏形象啊及转读是广仍眷顾大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恭敬渐赖地藏那个圣像以及转读地藏菩萨广仍眷顾因为呢他礼拜地藏转读此境呢个大释梵王就来拥护他一大的禅王曾经过去蒙地藏的恩啊地藏啊到这个大释梵王智献见属离三途苦得生人天路上啊所以个个都蒙地藏的恩啊因为我们哪个不蒙地藏恩除非我们没有宿命空如果有宿命空快咯我们以前入地狱可行地狱由我地狱地藏菩萨赦了我的罪免了我的罪送我们做人间来做人做男做女如果不是地藏菩萨来超度我我们现在都在地狱里行受苦今天既然间有宿命控制到了这个大释梵王哦，想报地藏的人见得你啊受持地藏经啊，恭敬地藏菩萨他就来拥护你咯今日呢就介由渐赖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见故自然不经出离苦海正涅槃乐咯有地藏这个愿力来支持你有地藏那个法来教你修行尤其是你能够一时修行得一向之勤求佛道你那个心不会多你叫一心不是很多心但一向之勤求佛道你自自然然你就出来生死苦海得彼岸涅槃之乐那么既然间修行有成功了有成就哪个又不拥护以是自故大释又拥护梵王又拥护护法自见又拥护 弥陀菩萨的拥护啊，啊，个个站出嚟护你嘛，你系出生死道彼岸之人，以是之故得大勇菩萨，见闻利益品大十二，上来佛波讲言，法波讲言，佛法咧现前，啊，个地神咧就嚟护法，护呢个佛法啊。佛法我合呢出生无量功德，这个就是湛光啊。湛光未曾来，这个佛光就是法光啊。所以归于佛，归于法，或者归于这个湛呢，湛光未来之佛嘛，湛光是度众生嘛，湛光是代佛宏法的嘛。所以宏法是家务，度生为事业，这个属于湛光啊。佛呢是不可以离开法，得法成佛嘛，啊，法又不可以离开佛，为佛的觉这个法，法是有的，所以有佛无佛性相常知，但是这个佛呢发明这个法嘛，自法的实相为佛以佛乃能究竟的嘛，大空之性而来，十劫坐道场，佛法都不现前嘛，十劫以后的佛法都现前，这个佛法现前是哪个发明呢？佛发明嘛，所以佛呢就发明这个法，得法成佛，成佛施法，施法来度众生，得法就见得，见法就受法嘛，佛以法和合呢，那阵就出生无量功德，无量功德啊，哪里见到，哪里闻到啊。